好啦，咁樣呢，好歡迎大家今日再次返嚟啊，聽我講啊呢個中西人民精神啊呢個啊，咁樣呢個節目呢，我而家一路都係介紹緊呢呢個唐君毅先生嘅《人民精神之重建》呢本書啦啊，咁樣咁上次呢就已經呢就簡單咁介紹完咗呢、這個呢成本書嘅內容啦啊，咁而家呢就係嘗試講下呢本書嘅裏面嘅一啲嘅信念啊，咁樣啊，咁因為咧呢本書咧，佢咧就係要討論呢個中西文化思想，咁所以呢個題目係相當之大嘅嚇呢個啊，咁唐生覺得咧啊呢個驚住會啊掛一漏萬，咁所以咧就嘗試咧講先講一啲啊最主要或者最重要嘅一啲概念、一啲信念啊。先介紹咗先啊，咁樣其實之前都講過下噶啦嚇呢個，咁唐生講過話，成本書其實最主要嘅信念咧有三個啊嘛嚇呢個啊，第一個就係呢個所謂叫做人當時人啊，第二個就係中國人當時中國人，第三個咧就係現代世界嘅中國人當時現代世界的中國人啊，唔單止人啊。應該自己相信自己是一個人啊！呢個人當事人啊嘛，人當事人即係人應該是一個人，即係我哋應該自己相信自己是一個人。咁唐生話呢個咧，其實唔單止係咁嘅啊，唔單止係我哋要自己相信自己是一個人，就算係上帝啊都唔能夠唔信啊啊！一個人是一個人。呢個係一個普遍嘅真理啊！上帝都唔可以推翻嘅，上帝都要相信人啊啊！真係應該係一個人啊！咁中國人當時中國人都係啦嚇，唔單止中國人係要相信自己係中國人啊，就算係一個西方人啊，佢如果真正愛中國嘅話，佢都會希望中國人係一個真正嘅中國人啊！咁樣現代中國人。當時現代中國人都係啦嚇，唔單止現代嘅中國人啊，希望成為現代嘅中國人啊，就算係古代嘅中國人啊，我哋啲啊先賢祖先啊，都好希望啊，我哋啊喺現代世界裏邊做一個中國人嚇，真係成為一個啊現代世界嘅中國人。咁呢三個信念，唐生之前都講過，我記得嚇，咁樣咧就係其實咧。呢三個信念要講出嚟簡單，你可以話好簡單嚇；要複雜都可以好複雜啊！成本書咁多字講來講去啊，其實都只不過係講呢幾個信念啊，亦都唔可以講得好多啊！你可以話都唔可以講得啊呢個幾個信念嘅其中嘅。十萬分之一都講唔到你可以咁講但係呢個其實亦都講咗好多你要講嘅可以講好多要簡單嘅就係呢三個信念咁所以咧成本書裏面咁多文章咧都係咧根據呢三個信念寫出嚟，而呢三個信念裏面咧最主要咧就係偏重第一同第二個信念即係話係呢個人當事人。中國人當時中國人咁咧就由頭呢兩個信念咧就開始講到去第三個信念呢個咁而裏邊咧以第一個信念係最核心嘅即係話人當時人呢一點咧係最核心嘅。好啦，咁咧而呢、這個討論呢、這個。信念討論呢個信念嘅問題嘅時候咧，係點樣討論咧？咁唐生講嘅時候咧，佢所講嘅方式咧，好多時候咧係用一啲間接嘅方式嚟到去講例如佢想講呢個現實，要先講理想先或者講現在咁樣就先講咗過去先想講孔子咁啊先講下其他人先想講中國文化咁樣就先講下西方文化先咁樣即係呢個想講呢個現實嘅時候先講理想，講咗理想啦，再由呢個理想翻去現實或者想講現在先講過去咁樣講完過去啦，再由過去翻去現在想講孔子都係啦呢個咁樣先講其他人再翻去孔子。 講中國文化呢，由先講西方文化再返返去中國文化。咁點解要用一個咁間接嘅方式嚟到去講呢咁樣啊？因為唐生覺得呢，如果唔係用呢個咁間接嘅方式嚟到去講呢，佢想講嘅意思係唔能夠開展。而家問題呢，我哋好多時呢就係、要通過呢個對照啦，尤其是同呢個西方文化嘅對照啊，咁嚟到去開展出呢個意思，咁我哋先見到呢個意思嗰個闊大啊，先至見到嗰個特點喺邊度啊。如果唔係呢個意思唔夠明顯，要喺對比底下講呢、那個文化價值咧，先能夠突顯到出嚟。不過用呢個間接嘅方式嚟講咧，都有佢嘅問題因為一個義理，如果要用一個間接嘅方式嚟到去推展，要用一個對照嘅方式嚟到去講，咁其實呢個講法咧就唔係好夠親切，亦都唔係好平易近人有所隔閡咁唐生都知嘅有呢個問題嘅佢都知道咧其實呢，如果用一啲比較平易近人啲嘅語氣嚟到講或者呢個呢用一啲親切啲嘅講法講呢比較有感染力咁所以有陣時候唐生覺得呢本書咁樣嘅方式呢都唔係幾好㗎但係呢個方式有佢嘅好處就係呢正如頭先所講佢能夠呢個呢對照底下呢突顯出個意思同個價值出嚟咁樣呢比較容易呢蕩除偏見重振人心雖然呢唔係幾親切但係佢呢能夠呢個呢對於我哋一啲固有嘅觀念呢比較能夠呢呢個作出一個反省咁所以啲文章呢其實呢係有佢嘅用處咁樣呢唐生亦都為咗希望我哋能夠呢更加容易了解呢本書嘅文章呢所以佢將成本書嘅文章呢嘅內容呢總結咗做十個重點等呢我哋呢容易把握啲咁呢十個重點係乜嘢呢咁我哋逐點講啦咁第一點呢就係、我哋呢個講呢、中西人民精神的時候呢着重的都是一些正面的講法而不是着重它那些反面的講法當然了通過對比呢總會出現一些反面的講法的對比的講法來講總會有反面的講法但是就算我們講到一些反面的講法反對的講法都好呢我們都要正面地去想一下佢點解會有啲咁嘅講法呢或者我哋要諗下用一啲乜嘢思想正面嘅思想嚟到去代替呢一啲反面嘅思想呢咁樣正如墨子所講既而非之何以亦之我哋既然反對佢啦咁我哋要諗下用啲乜嘢思想嚟到去代替呢啲反面嘅思想呢咁樣呢個第一點。好啦第二點呢就係呢我哋講呢個中西文化互通的時候呢其實呢我們希望呢可以照顧到一個問題的全面就是說呢我們對這個問題我們講緊這個古今中西的思想的時候呢我們不可以只是很片面地看其中某一派的思想或者某一個時代的思想咁樣呢我哋應該呢就係呢個呢對於呢個古今中西嘅思想全部都一律加以平等尊重咁嚟到去睇咁另外呢我哋亦都係要用一個理性嚟到去分辨佢嘅是非高下咁當然啦呢個我哋好想咁樣做啦唐生都話我哋好多時想咁樣做未必定做得到唐生都驚佢自己做唔到但我覺得其實唐生那個對於呢個中西文化思想嗰個融會貫通呢都已經個境界都好高㗎已經佢都做唔到呢我哋都好難做到其實都 但其實呢有時啊都總係未必一定做得到嘅，所以唐生呢度提醒我哋啊，呢、這個盡量呢係要做到呢、這個呢啊呢、這個睇呢個問題呢、啊、要全面啲嚟到去睇啊。咁、啊、第三點呢就係、是、呢、這個我哋要尊重科學喺文化裏面嘅地位，但係我哋並唔係以科學作為呢個文化裏面一個最高嘅地位。因為呢之前呢一路都係講呢呢個科學與民主啊，呢個提倡呢個科學與民主作為一個呢啊好崇高嘅理想啦啊。咁樣但係唐生呢本書裏面所講嘅其實正正呢都好尊重科學喺文化裏面嘅地位，但係並唔認為科學係文化裏面最高嘅啊，所以呢亦都唔會只係用一個科學理論啊的方式来对评论我们这个人民的理想啊。好，第四点了，第四点呢就是肯定这个宗教精神的价值啊。因为现代世界呢很多时候呢就还讲科学呢，有多时呢不知为什么变成呢就啊不肯定啊这个宗教，甚至反对这个宗教啊。那唐生在这本书里面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肯定宗教精神的价值啊。儒家的人民精神其實亦都本來是有啊這個宗教精神在裏面啊，唐生覺得亦都應該是包含有這個宗教精神的。咁呢第四點就是肯定宗教精神啊。第五點啦，第五點呢就是講這個民主自由啊。講民主自由呢就一定是關聯住這個社會人民一起講的啊。咁點解講民主自由一定要關聯住呢、這個社會人民一齊講呢啊？因為呢其實呢個根本嘅概念呢啊係呢個人格世界、人民世界、社會人民、人民價值或者人格價值啊，呢啲先係呢最根本嘅概念啊，人民價值、人格價值呢、這個先係最根本嘅，所以我哋呢一定係要由呢個社會人民啊，嗰度嚟到去講民主自由呢，其實都仍然係落喺第二位嗰度嚟到去講嘅啫。咁、啊、當然啦，我哋實際啊，如果從事一啲啊追求民主自由嘅政治活動嘅時候，民主自由嗰陣時梗係第一位啦、啊、因為呢個時候呢啊，你係講緊喺呢個政治活動裏面啊嘛、啊、政治活動裏面啊民主自由呢啊就排第一。但係如果從呢個整個社會人民嗰度嚟到去睇咧，啊，呢、這個人民價值、人格價值嚇，先至係最重要的、啊、民主自由都係第二位。啊，呢、這個第五點。啊，第六點。啊，第六點咧就係、是、呢、這個我哋睇翻五四時代咧，啊，好多時候咧就講科學同民主啦嚇，呢、啊這個口號就係科學同民主啦。咁呢好多時都只係用呢個科學同民主呢嚟到去衡定中西文化啊邊個好邊個唔好，用科學同民主嚟到去判斷啊呢、這個呢中西文化啊。咁而家呢唐生嘅講法呢就係用呢個人民世界，頭先講過社會人民啊或者人民世界裏面呢係包括咗有科學民主喺裏面啊呢、這個啊啊人性人格啊，先至係人民價值最根本嘅本源啊，而唔係呢個科學啊、民主啊、人性、人格、人民啊，呢啲先係最重要嘅啊。所以咧，唔能夠咧啊，空頭講一個民主自由，一定係關聯住呢個人民價值或者人格價值嚟到去講啊。咁所以這個呢個咧，講民主自由咧係要關聯住呢個人格價值啊、人民價值啦啊，咁所以呢個講民主自由嘅時候咧，唐生嘅講法就係由呢個有人民價值嘅社會組織嚟到去講啊，有人民價值嘅社會組織由呢度嚟到去講啊，民主自由係應該有嘅，而呢啲有人民價值嘅社會組織咧，亦都係實現民主自由啊一個實際必須有的條件啊。呢、這個啊，即係唐生呢度咧，佢嘅講法係呢、這個講呢個民主自由咧嚇啊，定係關聯住人民價值咧？ 而呢個要實現呢個民主自由嗰個實際條件咧，就係呢啲有人民價值嘅社會組織。啊，呢個第六點啊，第七點啊，就係講呢個我哋中國目前啊遇到咁多嘅災難啊，呢個嚇呢個文化嘅災難。近呢100年來不斷發生很多不同的災難，這個就是由於這個中西文化的衝突。中西文化的衝突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多災難呢？就是因為中國文化的缺點和這個西方文化的缺點混合而出現這些災難。所以這個呢，我們中國人的悲劇就不能夠只是怪我們中國文化，或者不能夠只是怪西方文化，根本就是一個呢文化的衝突問題，所以不可以只是怪自己或者怪其他人。以前呢當年呢就大量的知識分子都是講緊話呢個中國文化出現問題咁，你話所以唐生正反對呢個講法。呢個第七點。第八點就是講下呢本唐生寫呢本書嘅立場呢個啊，佢話咧呢本書嘅立場咧就係承認中國呢百幾年來呢個西方嘅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侵略中國對中國造成重大嘅影響咁所以咧喺一個咁樣嘅歷史條件底下咧，中國人咧係要要求頂天立地。是要能夠獨立於這個世界即是唐生看回以前這個很多人在這個西方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時候呢，走去參加中共走去相信這個馬列主義。那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呢？他們因為都是想呢在這個西方文化裡面找到一個叫否定侵略思想的一個文化用這個西方文化裡面的一個思想來到去否定這個西方的侵略所以有些人呢就相信了這個中共相信這個馬列那種共產的平等主義等等這樣呢來到去這個否定了這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所以就相信共產黨啦咁樣咁樣呢一種呢就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咁唐生覺得呢呢啲咁樣嘅相信呢其實呢係動機係善良嘅但係思想就錯誤因為呢個西方嘅唯物主義馬列主義呢根本就唔能夠成為中國文化嘅指導原則所以如果我們的政治、學術、文化、思想都只是跟隨著人家學習西方的只是跟隨人家的不能夠自作主宰這樣呢中國人是永遠都不能夠獨立於世界一個人不可以沒有一個精神的獨立而可以身體獨立的你想能夠有身體獨立最就一定要有這個精神的獨立一個國家都一樣它呢不可能在這個學術思想文化上面不獨立而在這個政治經濟上面可以獨立所以這個呢學術思想文化上面獨立很重要的這個就是可惜近這百多年來中國人那個學術思想文化從來都不獨立這個才是災禍的最根源的原因所以唐生呢是很反對那些呢只是要求反共但是他就不理會這個文化學術思想的獨立的一些講法這個好第九點呢就是講話呢個中國文化如果你想要復興的話呢首先就是要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學術文化思想上面要建立一個自作主宰的氣概這個自作主宰的氣概呢是不會妨礙我們對先賢的崇敬的即是這個呢我們如果想要中國文化能夠向前走要能夠復興 啊，我哋咧就要喺呢個文化思想上邊要能夠自作主宰啊，要有呢個氣概啊。但係咧，要自作主宰有氣概，唔代表我哋啊對先賢咧冇咗種崇敬。我哋一樣可以對先賢啊有種崇敬啊，我哋一樣咧係可以咧虛心學習西方文化啊。咁所以咧，一方面我哋當然要有自作主宰嘅氣概啊，呢個啊，但係呢個自作主宰氣概唔代表我哋唔虛心學習喎啊，我哋咧一樣對於呢個西方文化咧，我哋係好虛心學習的。咁所以唐生話咧啊，自作主宰係自尊啦啊，咁我哋尊重啊西方文化啊，尊重其他人呢、這個係尊人啦啊。另外咧，我哋咧啊，亦都咧好尊重呢個先賢啊。咁所以自尊、尊人、尊聖賢啊，三件事啊，係三事一心啊，同一個心啊。我哋唔能夠咧啊，只知其一啊，不知其二啊。呢、這個啊，唔能夠咧，淨係呢個啊，我虛心學習西方文化咁就得。啊！又唔尊重我哋祖先，又唔啊冇呢個自作主宰嘅氣概，咁就唔得啊！咁所以咧，我哋要知道嚇啊，要自尊、尊人、尊聖賢啊，三事一心啊。咁第十點咧，就係、是、我哋要肯定呢個中西文化嘅唔同價值啊啊，即係話咧，唔係話淨係西方文化好，中國文化唔好啊！我哋要肯定呢一個中西文化都有價值嘅。是不過是有不同的價值啊，我們也要肯定中西近代學術思想的價值啊，這個呢，我們除了肯定中西有不同價值之外，我們也要肯定近代的學術思想有價值，古代的學術思想又有價值啊，古代的學術思想啊，是可以彌補我們今日學術思想的不足啊，彌補我們今日的缺點啊。咁所以呢個咧，無論中西文化都好啊，呢個啊，我哋如果呢個中西文化要發展咧，我哋嗰個文化精神咧，都係要返本開新，都係要行呢個返本開新嘅道路啊。咁樣咧，人類先能夠創出一個新嘅世紀啊，中西人民精神先能夠匯通啊。咁所以咧，如果嚇我哋呢個近代或者現代嘅精神能夠同古典嘅精神匯通啊，咁樣先算係一個咧嚇世界性嘅一個真正嘅文藝復興啊。咁所以咧，唐生喺呢本書裏邊咧，佢嘗試咧通過呢十點啊嘅內容啊，就係呢一個咧。暗示出一個人類文化的遠景啊，但係啦，即係當然啦，呢個啊呢個人類文化遠景咁大嘅題目啊，冇法子可以做出一啲好具體嘅描述啦嚇。呢個因為根本就人類遠景冇可能由一個人嚟去決定或者去預見嚇係點樣啊。呢個係人類共同嘅創造啊。咁樣唐生呢度咧，最重要都係想講出嚇啊，中西人民精神其實都係要有一個方向，就係一個返本開新，所以佢咧喺度寫出一個希望同暗示啫。呢個具體係點樣，冇法子寫得到噶啦。咁唐生亦都咧就希望呢本書唔好永遠流傳。咁點解咧？就因為咧。呢本書其實就喺呢一個歷史時期遇到呢咁嘅情況，作出反省而寫啊，即係如果中國文化啊或者世界嘅文化啊，能夠真係走上一條啊正大康莊嘅道路咧，咁呢本書就真係唔係好需要噶啦，已經嚇呢、這個啊，咁所以呢、這個唐生咧就話呢、這個唔希望呢本書永遠流傳啊，呢、這個啊，佢係希望我哋了解咗啊。呢啲概念之後咧，後人可以寫出更好嘅書，可以忘記呢本書。咁唐生咧用個比喻，佢咧就話就好似一粒谷啊，依粒谷如果唔爆開自己咧，就唔會有更多其他嘅谷粒啊，唔會生出其他更多嘅谷粒啊。所以咧，希望讀者讀完呢本書之後啊，了解咗佢呢個意思之後咧， 啊，就可以超越呢本書啊啊，做一個進一步嘅學術創造啊，唔好停喺呢本書啊嗰度反省啊。唐生他自己都不想停的、这个啊、所以他写完这本书之后呢都很少再写这一类文章，而是写很多其他的学术的文章、啊这个啊啊、不过呢、就是、写到唐生这个程度呢其实都已经很难了、就是、我觉得、啊、对于这个中西文化的反省、啊、能够写到这个程度呢、啊、都不是很多人做得到的、这个啊咁樣呢個唐生喺度咧就提咗我哋一個方向啦，佢先咧提出一個方向俾我哋嚇，呢、這個係讓我哋重新去反省嚇、啊，去審視呢個問題嚇。咁、啊、樣做到呢個地步咧都好唔容易嘅呢、這個嚇。啊咁樣咧就今日咧就講咗嚇呢個呢本書嘅一啲主要概念啦，咁唐生自己歸納出嚇呢個咧十點嚇，關於呢本書嘅一啲主要概念嚇，咁樣我哋根據呢啲咁樣嘅主要概念咧，就可以咧啊慢慢咧就讀下呢本書啊，睇下呢本書到底嚇佢具體嘅內容係講啲咩嘢嘅咧，咁樣啊，咁樣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嘅嚇，呢個咧就揾到呢本書啊。人民精神之重建啊，咁樣咧就我哋慢慢就一邊睇嚇、一邊領會下嚇、到底唐生佢到底想主要嘅內容啊，係咪真係好似佢想講咁樣講出嚟咧嚇？呢、這個我覺得咧唐生啲書其實好睇，因為佢咧聽我咁樣講咧，你大概都估到啊，呢啲書咧唔係一啲咧好一啲。冷冰冰啊嘅一啲理性討論嘅書，佢固然都係一啲理性嘅討論啦，但係唐生嘅寫法咧，係好有感情，因為佢真係站在一個咧嚇中國人啊，當時中國人啊，現代中國人嚇、當時現代中國人嘅一個咁樣嘅立場，一個咁樣嘅角度咧嚇嚟到去呢個咧寫呢個問題反省呢個中西文化嘅問題啊。正正就因為他對這個中國人對這個中國文化呢很有感情，所以他才至會嘗試去反省這個問題，然後去寫出這些問題。所以其實我覺得他的文章除了固然是一些哲學的反省，但是他也都是很有感情，即係好睇嘅地方喺呢度啊！因為好多時候我哋睇一般嗰啲哲學論文咧，好多時候就好冷冰冰嚇，純粹一啲理性嘅分析啊，咁嗰啲咧就有陣時我覺得都好難睇嘅呢個嚇，因為呢、這個冇乜感情嘅因素喺裏邊啊，呢、這個有陣時都幾悶下嗰啲文章但唐生呢啲我覺得好睇因為佢咧寫理性嘅文章咧嚇，裡面咧係充滿住感情嘅。你發現係啊，即係雖然佢啲唔係一啲咧抒情嘅散文但係咧喺啲理性嘅文章裏邊咧又咁有感情，所以佢呢啲文章咧先至好睇嘅。我覺得嚇，你話比一般嘅哲學論文咧係好睇好多呢個咁所以有機會咧就可以呢、這個攞唐生嘅呢本書嚟睇下，大家一齊重新去反省一下我哋中國文化到底出現咗咩問題咧近代嘅中國文化個問題喺邊度咧未來嘅方向應該點樣走咧咁樣咁我哋下次開始咧就會咧由呢本書裏邊嘅第一篇文章宗教精神與現代人類開始講咁樣睇下呢個咧喺呢個現代文化裏邊呢個宗教精神有咩意義咧咁樣就會比較詳細啲探討下呢個問題咁樣就今日就講到呢度多謝各位。